我就像一个哑巴一样，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。 心不会伤，有浪花一芬芳，寒风影子

会奋不顾身。

这里活在